今日读经是在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迟疑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着说：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：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说：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：主啊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吧。他却回答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今日好高兴请到杨伯满牧师为我们证道，正道的题目是主来的预备。请杨牧师。 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是父亲节，所以首先在这里都祝大家父亲节快乐，跟家人是有一段温馨甜蜜的时间。我自己都很感恩的，因为我今天都跟个女儿是吃完父亲节的晚餐呢，然后呢才在这里侍奉的。我们知道呢，基督徒的盼望就是建基在上帝的话语上面。所以呢必定是会实现的，基督徒的盼望必定会实现，因为神的话语是必定是能够成就。在约翰福音14章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他说：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跟着呢，耶稣就讲了一句说话，他说：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耶稣再回来呢，是基督徒最大的盼望，亦都是必定会实现的一个的盼望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耶稣亲自讲的说话。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的主题呢，就是主再来的预备。咁喺讲道之先咧，让我哋再一次，我哋同心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我哋感谢你，因为你将宝贵嘅话语系赐下俾我哋。你并且吩咐我哋，我哋要完全，就好似天父完全一样。你叫我哋去认识你，就系等于去认识天父。主啊，求你鉴察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真的很想更深的去认识你，认识天父。我们真的很想的去追求像天父那么完全。主，我们知道的方法就是我们是不断的在你的话语上面，我们去扎根，去研读，去默想。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求主你自己，你的灵亲自的去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真的能够进入真理当中，也都给力量我们去活出你的话语。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有一个女仔呢，她就约了男朋友出街，她家里呢就等她男朋友来接她。那晚呢，她特别呢是很用心地是化了一个很漂亮的妆，穿了一件她很深爱的衣服。她是很期待着是有罗曼蒂克的一晚。她就在家里等个男朋友来接她。等了一阵，男朋友还没出现。她又起身又坐低，又走到她的窗前去望，越等呢就越不耐烦。 越等咧就越心急，再等咗一段時間咧，佢就終於咧就以為個男朋友都係唔會嚟噶啦，於是佢就索性咧佢就落咗妝，換翻佢平常嘅衫，然之後咧開咗個電視，攞出薯片出嚟，就享受佢嘅薯片嘅電視晚餐。就喺嗰個時候咧，個門鐘就響啦喎。咁個女仔一開門，個男朋友見到佢，嚇咗一跳，佢就話：嚇，我唔係遲咗好耐啫，乜你仲未預備好啊？嗱，如果見男朋友仲未預備好，露出咗你嘅庐山真面目，可能係一件小事。但係如果係迎接耶穌再翻嚟，仲未預備好咧，就可能咧係好大件事。今日咧，我就會係用十個童女嘅比喻。剛才主席已經係同我哋讀咗噶啦。從呢個比喻，我哋去睇下，我哋應該點樣去預備，去迎接耶穌再翻嚟。我哋會睇兩種唔同嘅預備，同埋咧係會睇有三個重要嘅提醒。嗱，喺我詳細講之前咧嚇，我就必須咧就要提出咧，就係呢個十個童女嘅比喻咧，係唔同嘅釋經家咧係有唔同嘅睇法嘅啊，所以我係按住我自己一啲嘅領受嚇，係同大家分享嚇。咁呢個我分享嘅未必係唯一嘅解釋，亦都未必係唯一嘅領受嚟噶嚇。咁所以咧就我會盡力嚇按住我嘅領受同大家分享。或者呢，我首先呢就從一個嘅聖經人物，佢點樣去等候耶穌第一次降生，作為我哋去等候主再來嗰個嘅榜樣。呢個人呢個名呢就叫做西面，佢嘅事蹟呢就記載喺路加福音嘅第二章嘅。經文呢就話到西面呢係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。盼望这个字呢，即是和合本这个的翻译呢，其实这个字是非常之丰富的，可以译做观望啦、等候啦、期待啦、切切仰望啦等等。而盼望这个字的原文呢就分为两个的部分。下半部呢就是等候咁样嘅意思，上半部咧就系向前守望咁样嘅意思。所以当我哋将两部分系加起嚟嘅时候咧，呢个字咧就系向前守望等候。我哋要学习西面嗰个嘅榜样，我哋起码要学习两样嘢。第一咧就系学习西面嗰种向前守望等候。在内心等候的同时呢，亦都是向前呢是去警醒，是去守望。同埋呢，我哋要学习西面佢嗰种嘅品格，因为圣经话佢系一个公义，系一个虔诚又有圣灵同在嘅人。呢个系我哋需要学习嘅。对将来有盼望呢，并不代表而家乜嘢都唔做，又或者而家乜嘢都可以做。以消防员为例啦，佢哋受训练去救火，佢哋知道一定会有火警发生嘅，但系佢哋却唔知道火警几时会发生，所以佢哋就要时刻咁样都准备好。咁基督徒对于主再来必定会发生嘅，但是又不知道何时会发生的，又应该怎样去预备呢？经文就告诉我们，在第三和第四节那里就讲到，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究竟 第一件事我哋要问嘅就系究竟灯系乜嘢咧？油又系乜嘢咧？嗱，刚才我一开始时候讲过，系唔同嘅神学家或者释经家咧，系有唔同嘅解释嘅吓。我自己嗰个睇法咧，就系灯嗰个嘅原文嘅意思咧，吓就系、是。代表这个的室外用的火把而不是室内用的油灯。所以呢这个灯可能是 一条木，可能是很长的木，一边就包着布铲些油，然后呢就点着了它，在室外用呢就会是很光的了。那究竟什么是灯呢？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五和十六节那里就这样讲，他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灯就是代表好行为，代表一些的善行。当然善行就不是一些好像英雄式这样的善行，即大家可能看戏都会看得很多，就是、就 有人撞了车、车的油缸就漏油就嚟爆炸了，突然之间就有个人就去救了车里面的人出来。善行不是讲英雄式那种的行为，而是讲紧可能是一些在日常生活里面呢，我们会时常是遇到的事，或者是带一个盲的人去过马路，又或者是去安慰一些伤心的人，又或者是去关怀那些是有需要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身边的人见到你的好行为，就会将荣耀是归返给天上的父。所以灯是代表好行为。但是请你留意，十个童女的比喻那里告诉我们，那些愚拙的童女都是有灯的，即是说他们都是有好行为，但是他们却是没有油。那到底油又代表什么呢？在旧约里面，油通常是用来代表神的灵。先知撒加利亚他曾经是见过一个金灯台的异象，他见到有两棵的橄榄树是流出了金色的油。咁先知撒加利亚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于是他就问天使，咁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天使就讲了一句说话，这句说话是触动了历世历代无数的基督徒。咁这句说话是什么呢？他说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，方能成事。油是代表圣灵，是代表神的灵。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经历过圣灵的，可能有些人是一些微小的声音在你的心里面讲，可能有些人是真的听到神的声音，可能有些人呢是去做一些抉择的时候，要决定移不移民，要决定转不转工，他是很感受到圣灵那种的带领。又或者有些人呢是从圣灵那里呢是领受一些的从神而来的异象。在南非呢有个商人，他就是在神里面是领受了一个的异象， 这个的意象是分三个阶段的。第一个阶段呢，他领受的就是要在南非开普敦那个的球场呢，他要租一个球场是坐得45,000人的。然后呢就找一日呢，就是将这个球场呢就满晒人，然后呢就成日呢就是祈祷。这个是他领受第一个的异象，他真的按住他的领受呢真的做到这件事。跟住他第二个阶段呢，就不是只是在南非那个首都开普敦那里，而是呢他的领受呢就是要整个南非，整个南非这个国家都要一起认罪，一起向神祷告。在神的带领之下呢，这件事呢又实现了。然后他第三个阶段呢，就是不是只是南非，而是整个的非洲，超过100个城市、27个国家一起在神面前认罪祷告。我们知道只要是出自神的就一定是能够成就。终于这个的祈祷日是不单止是在一个城市扩展到一个国家，然后扩展到整个的非洲，更加去到世界很多不同的国家，成为一个国际的祈祷日。只要是来自圣灵的，那一件事就必定是能够成就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，是方能成事。好了，我们明白或者接受灯是代表好行为，油是代表圣灵。那有灯又有油呢，就代表这个好行为是因着圣灵的带领所结出来的果子。那这个是聪明的童女所有的。但是有灯却是没有油呢，就代表那些好行为呢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做出来的，不是从圣灵那里而来的。弟兄姊妹，任何的好行为如果是有不良的动机，或者是有自私的动机，是为了荣耀自己，是为了某些的动机来做，而不是因为爱神爱人的缘故而做呢，那我告诉你们，这些好行为都不会得到神那个的悦纳。所以我们是一定要是有灯又有油。好了，经文呢就继续就告诉我们，在新郎言辞的时候呢，这个十个童女都睡着了，半夜呢新郎就来了。有些童女呢就说那些没油的童女就问那些有油的童女呢，就说你分些油给我们吧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但是聪明的童女呢就说呢，你都是自己去买吧，因为我相信呢是不足够。在马太福音的25章的11和12节那里就是讲到呢，其余的童女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。但是那个主怎样回答他们呢，他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这一句我不认识你们呢，实在呢是令到我们看到的时候呢是非常之非常之震撼。我想没有一个基督徒是想听到耶稣跟自己说我不识你，我不识你，我不识你究竟是代表什么的意思呢？ 我不認識你們呢，亦都是有不同的解釋的。有一些釋經家就認為是不得救這樣的意思，有一些就認為不是關乎救恩的，是關乎另外一些事情的。我自己的取向就是我不認識你們就是關乎救恩的。為什麼我這樣說呢？因為有兩段的經文我們是可以看的。第一段的經文就是在馬太福音的7:22-23，咁嗰度咧就话啊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：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第23就话：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嗱，我唔知道大家看到这两节的经文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心里面都有一些困惑？如果那些奉主的名传道，奉主的名赶鬼，奉主的名行神迹的人，耶稣都说我不认识你们，叫他们离开，这样究竟怎样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国呢？怎样的人才能够得救呢？答案呢，当然呢是要从圣经那里去找。而在圣经那里呢，特别是罗马书呢，保罗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一个人所能够进入天国是因着他有信心，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因信称义的信仰嘛。但是这个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呢？保罗就告诉我们，是一个因信而信服的信心。这个是新汉语译本 的翻译，因信而信服。而和合本呢，就是译做信服真道。一个人得救是因为他们是有因信而信服的信心，而不是因为他们为了主，我做这样我做那样，奉主的名传道，奉主的名赶鬼，奉主的名行神迹，不是。这些的人如果他没有因信而信服的信心，耶稣都会跟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所以我觉得那个经文呢是讲关乎救恩的。第二段经文我们看的就是路加福音的13:24-25，那里就讲到呢，耶稣对众人说：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，却是不能，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，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：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就回答说：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这里又是讲到有一些人他们是想要进入主的门内，但是主就仍然是讲回那句，我不认识你们。如果大家读下去呢，看到第28，即是路加福音13:28，那你就见到呢，那里就讲呢，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赶到外面即是入不到天国，我不认识你们的后果就是不能够去到神的国那里。这段经文给我们是有三个的重要的提醒。第一个提醒就是你所要预备的东西 是在你里面。什么意思呢？你所要预备的东西是在你里面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是需要去分辨得出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和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是两回事来的。基督徒的生活方式，你回教会去崇拜，你回小组，你去团契，你去查经，这些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，是外面的。但是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呢，却是在你里面的。所以千祈不要以为你有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呢，你就是预备好迎接耶稣再回来。弟兄姊妹，不是这样，可能一个真的都挺叫人伤心的现实呢，就是教会里面是有人做了这些崇拜、团契、查经、祈祷这些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，但是里面却是没有油的，却是没有圣灵的，因为他的生命是从来没有和耶稣基督是连接在一起。这个呢是我们要很小心地去提醒我们自己，千万不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，只是得外面而是没有内在和耶稣那种的关系，我经常跟弟兄姊妹分享呢，就是说，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呢，他不会关心你为他做过什么，他只会关心你里面是一个怎样的人，他只会关心你的品格是怎样。第二个的提醒呢，就是你要预备的东西呢是不能够借的。那如果，你是接受刚才我说，油是代表圣灵的话，那你就会明白，是不能借的，你可不可以想象呢，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呢，你跟身边那个人说，请你将你跟神的关系，借给我，等耶稣接了我上天之后呢，我再还给你，对不起，没有得借。一个人的品格也都是没有得借给其他人。有些人呢就会这样形容，他说，上帝只是有亲生仔女，上帝呢是没有契仔契女的。而圣灵就是印证了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第三点，你能够预备的时间呢是有限。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你不能够叫耶稣说你等等，你等等，等我回转头，我再读好些圣经，我再，做好些我自己。没有，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你就错过了你之前能够预备那些的事情，你不能够回转头再去预备。如果你是渴慕神的说话，你想读好圣经，如果你是渴慕更加爱耶稣多一点，再爱他深一点，更加越来越似他一点，那你现在，你现在就要努力，因为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你不会再有时间这样做。传福音都是一样，你现在就要去传福音，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你不会再有机会去传福音。咁耶稣跟住喺第十三节嗰度咧，就做咗一个总结，佢话：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，冇人知道 耶稣是几时会再回来。我在这里顺便一提，如果有人能够告诉你，如果有人告诉你，他说我知道，我知道耶稣是会几多年几多月几多日回来，那我告诉你，这个一定是异端，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讲过是有人会知道耶稣几时再回来，是没有人知道的。所以我们就要时刻都要警醒，所以我们就要向前守望等候。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二节那里就说，看啊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。让我将今日的信息作一个的总结。十个童女的比喻呢，是耶稣向教会里面的人讲的，不是向教会外面的人讲，是向教会里面的人讲。耶稣将他们分为两类人，一类呢是有灯又有油，被称为聪明的；另外一类呢就是有灯却是没有油，是被称为愚拙的。但愚拙的人呢是没有圣灵，代表教会有些人以为自己信了耶稣，但是他们却从来是未认罪悔改，从来是未跟耶稣是建立过一个直接的个人关系，他们只不过是一直过着一些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外在的。耶稣藉着这个比喻就向教会里面的人发出个警告，在他再回来的时候，愚拙的人是不能够进天国，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已经太迟，但是那些警醒等候聪明的基督徒呢，却是能够在天国跟耶稣是一同坐席。我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试过呢，揸车是揸到呢是一滴油都没有，那车嘣就停了在那里。在美国呢，估计每一年至少有五十万人呢是揸车揸到没有油，而要 call 这个 AA， 即是汽车的公司去帮他们。那你可能会问，什么车不是有油缸的警告系统的吗？怎么可能揸车揸到一滴油都没有呢？要分析这些司机的心态呢，其实是不外乎几样东西的。第一，他们不理会那些警告的系统，那个油缸警告系统他不理咯。第二，他觉得驾车走得好好地，他有一份虚假的安全感，他觉得还有第三，他觉得还有很多时间是去加油的。这些司机的心态和一些基督徒预备主再来的心态呢是完全相同的。他们真的不懂得怎样去预备。现在的生活挺好，给了他们一个虚假的安全感。他们不理会现在在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那些末世警告的信号。其实圣经讲了很多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跟着有地震有天灾等等，现在这个世界是不断地发生的。不过有些基督徒就选择不睬他，不理会他。他们以为就算耶稣再回来，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去预备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想告诉你，十个童女的比喻带给你带给我那个的警告是不容忽视的。我们需要即刻是做一个的抉择，我们需要检视我们的信仰，我们里面究竟有没有圣灵，我们是不是让圣灵去掌管我们的生命。这个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他需要 去迎接耶稣再回来要预备的。我将它是总立三点的预备。第一是要警醒，第二是要忠心，第三是要明智。要警醒 be alert， 要忠心 be faithful， 要明智 be wise。当一个基督徒他是愿意警醒又忠心，然后又有智慧的时候，他就会懂得怎样去好好准备耶稣，去迎接耶稣再回来。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是时刻的去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对你忠心，我们要时刻警醒，因为你回来的日子是近。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听到今天的信息，我们真的愿意是做好准备，我们对主你的话语我们更加渴慕，我们对主你的福音我们是更加愿意是传给有需要的人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